北京时间2点整。 广播电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新闻广播， 新闻广播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中波828千赫， 中波828千赫， 北京新闻广播。 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。 大唐诗人，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，大城小事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，我是李凯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 你有没有一种这个过年前的紧迫感？ 那就是因为今天写了年终总结 啊，写了年终总结、啊、 对， 开了年终的会， 是 吧，这 总结了这一年的工作经历。 2015年马上它就要过去了， 还真是没几天了， 是吧，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日子过得真快。 今天我就开始把那个工作日志本啊，就是那个每天后面有一个大框，那框后面可以写每天的工作这个纲要的那样的一个本啊，羊年的换成了猴年的，2015换成了2016， 二月份才开始换属性的。 不是，但是这个工作日志你得写满了呀，31号这已经排得把1月1号、2号、3号工作排出来，结果就发现我就翻我2015年使完的这一大本啊，哎呦，我翻开之后就满满。都是回忆啊， 都是。 其实这一年还真是没少经历事儿， 是吧？ 嗯， 早点吃了什么？午餐吃了什么？晚饭吃的涮羊肉？ 没，上面都画、哪天上大肠小事，哪天不上大肠小事，发现哎呦，全是满的耶。 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工作再忙也得吃饭，对吧？ 后半句说的是一顿不撤的话。 嗨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北京的一些吃的东西哈、像驴打滚儿、糖葫芦，大家肯定都吃过， 那必须啊。 但是您会做吗？ 这会吃就行了、 糖葫芦兴许个把人他还能做， 对， 驴打滚这太难了， 那就他那个豆面都不好找、 是、今天上午呢，在一所中学什么猜灯谜画脸谱做传统小吃，15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课程，给孩子们上了一个丰富的文化之旅。 哦，小孩子们的课、 对，要说这个最让孩子们雀跃的还得数传统小吃的制作，系上围裙，戴上手套，戴上口罩，这些小大厨们、这个形象上是瞬间打造完成。 一扮上之后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， 尤其是一些小胖墩儿更像大厨喽、在孩子们的这个准备之下，老师就开始指导了、孩子做的还是有条不紊，先把这红豆沙卷成长卷、然后放置在长条的糯米面上、像包饺子一样把这个红豆沙裹住，裹在其中，然后再将半成品黄豆面打个滚，这驴打滚就算完成了 啊。 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哎呦，我的手套被粘住了， 有粘性嘛，糯米面。 孩子们做饭，你可见这个中间此起彼伏的问题， 连玩带做。 反正整个过程不像看上去听上去那么顺顺当当、不少孩子们奋力和粘性十足的糯米团坐着抗争。一旁的老师给支招，你手套上你涂点黄豆面你就好点了 啊，就不粘了。 哎，这个做驴打滚这样，做这个糖葫芦做起来也是大有讲究。来自食品厂的师傅们早早的就来了教室啊，架起锅开始熬糖，前5分钟大火开锅，让锅里翻滚起大糖泡 啊、 然后呢就中火熬20分钟，这大糖泡逐渐变小之后改为小火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就得试糖。 什么叫试糖？尝一口啊？ 哎，不是。师傅口中说这个试糖就是舀一勺糖汁放入水里边，如果这个糖汁浮在水面，就表示大家有口福吃到 甜脆的糖葫芦 啊，那就糖就成了、 啊、 是吧。 哎，原来做个糖葫芦也不容易，有这么多知识。当然了，小伙伴们小同学们肯定是非常的这觉得新鲜， 一斤山楂出半斤糖葫芦、哎、 这个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，其实各个学校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越来越重视，传统的一些文化大讲堂啊、 嗯、 课本课程啊，什么非遗大师啊，也走进校园。 是 记者也是扫听了一下，比如说像北京五十中学分校就曾经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王月波啊，那个胖子他更像厨子哈、 嗯、 走向讲堂为学生们讲评书， 嗯， 一人一桌一扇一幕，这是精彩的这个内容在里面。 是啊，结合上语文课本当中口技，哎，这、 啊、 是现场教学呀。 是是是，下学期学校还准备开一些像什么京韵大鼓啊、 嗯、 景泰蓝呐、啊、什么钟鼓楼啊这些知识。 应该。 哎，北一附中今年也开设了什么雕版印刷的选修课，邀请这个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，展示这个中华传统智慧。这个学生们的课余生活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， 而且这些传统文化真的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和纸面上、 啊嗯、 它变成了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。 是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做奥数题有意思多了。 那可不是嘛， 是吧， 学生们也是这么想的。 以后要是加分，咱瞎说，我们说了也不算啊，这反正做驴打滚了，你要是烤一鸭蛋，这不算你鸭蛋，给你加两分 最起码手里还能有驴打滚吃，是吧。 嗨，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？ 聊点什么呀？ 最爱吃的一些小吃吧。 好呀， 不算北京的啊，不光北京的，应该说天南海北、 嗯、 全国各地您爱吃的一些小吃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。 好的， 你比如说北京的像什么奶油炸糕啊、 嗯、 驴打滚啊、爱窝窝呀、啊、这些可能很多人都尝过。 对， 您比如说我前阵子特别想吃这个四川凉面 啊，这天吃完了之后胃里会不舒服吧，再来碗饺子汤。 那倒不至于，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小吃吧、 啊、 它特别的有特点。 想吃什么了？ 这点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 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。 反正咱俩是饿着呢哈、 啊、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跟我们进行互动。短信呢您发送到10628821828，微信呢是大城小吃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，都能找着我们。 几天就到了元旦了啊、 嗯、 身处老旧小区集中的李仁街片区，西城区白纸坊派出所社区民警李建平啊越来越忙。 是年底嘛， 早上8点多啊，记者就来到了他们派出所。这个时候李建平警官呢已经坐在工位上忙碌起来了。 嗯， 只见他紧锁着眉头打了一个电话啊，这个身旁的民警就示意我们嘘，大家别出声啊、 哦、 人那边打电话呢。 啊、 嗯、足足打了一刻钟，李建平终于挂了电话，连连向记者道歉、嗯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中介跟房主闹起来了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 哎呀，记者也跟着过去看看热闹嘛。 那就去吧、 啊、 来到了某小区一栋楼房内，只见呢这家的大门上被人泼了油漆。 可这太恶劣了。 有一名女子正叉着腰站在门口啊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 嗯， 看见民警来了，赶紧就拉着人家李建平胳膊哭诉，哎呦民警同志您看看我们家都什么样了，气得我两天都睡不着觉，这太过分了。 嗯， 原来啊事主陈女士啊把家里的两居室租给了中介。 嗯， 签合同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不打隔断出租。 结果呢？ 结果呀，这中介却在出租之后私自打了隔断，把这房屋分给4户居住。 这房子都毁了。 这陈女士发现之后她不答应啊，就跟中介吵闹了几次，说这房子我不租了、 嗯、 我得收回来。中介却以不行，咱们俩约定的合同时间没到，我们房子是不能给你腾出来的。陈女士一气之下就换了门锁，强行要收回房子。 嗯， 没想到啊，中介的人为了发泄就把油漆泼在了他房门上。 这中介也够那什么的哈、 啊，小人嘛是吧，好，反正好不容易解决了中介跟住户的矛盾啊，李建平呢就到食堂要了一碗面条吃上了两口、 嗯、 这刚吃了两口手机又响了。 你瞧瞧， 这急急忙忙接了电话，急急忙忙挂了电话。好嘞、 啊、 我马上就去。 那我干嘛去？ 李建平套上外套，抓起两张餐巾纸就往食堂外边冲、 啊、 在路上啊，李建平还跟记者介绍说这电话是什么急事儿。 啊， 李仁街6号院是个老旧小区，没有物业， 嗯， 近5-6年啊一直是停车混乱，也没人管。 嗯， 为了这停车位啊，居民是没少打架，甚至还出现了划车的情况。 那后来怎么办呢？ 就为了解决这问题啊，找了几名院子里比较有权威的居民，成立了自治小分队 啊， 把车位划分好自己来管理。这样一来，小区外的院子，这小区之外院子里的这个车啊就进不来，而院子里边的车位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。 嗯， 但是啊，有一些不太知道情况的院子外面的车还是把车开进了院里来，说这不这两边的人就有了矛盾呢，我得赶紧过去调解调解、 嗯、这是外院的人不了解情况， 只要往里开，人家院里的人不答应。 这个时候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啊，就停在了院子门口。车主呢，正在院子里跟住户嚷嚷呢：“凭什么不能进呢？你说之前我天天都停这儿啊，怎么说不让进就不让进了？”这个人家住户就说：“我凭什么让你进呢？你以为这是免费停车场呢？”反正你一言我一语，这局势看起来有些不可收拾。听了事情的完整经过之后啊，李建平警官就开始劝导外来要停车的车主。您说这个院啊，本来车位呢就很紧张，而且现在啊已经规划好了，有本院的停车证才能停进来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需要个证件，希望您能配合。听到民警心平气和的解释啊，这名车主也说自己是刚才没听清楚规定才硬闯的，随后啊也把车开走了。而院里的住户呢，就立刻围住了李建平警官，表示感谢。要不是李警官，我们现在还为车位打架呢。现在这院子里只停我们自己的车，是完全够用的。走在回到派出所的路上啊，这李建平警官的手机又响了。只见他接起手机啊，说了两句，又急急忙忙的向派出所方向往回跑，甚至来不及和记者说声再见。反正就是一边跑啊，一边回身向我们挥了挥手。 这个。警察就怕手机响，一手机响肯定有事儿。 你说这忙忙叨叨一天，中午一碗面条也没吃踏实。 是，你说这个片警容易吗？其实到了年底啊，可能我们梳理一下，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这一年都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，就是他们非常的辛苦。我们年底的时候也应该，如果碰见了哈，咱们发自内心的也是觉得应该向人家道一声辛苦，是吧？ 是啊。 林里边没小事，片警真是不惜力。当然，各行各业都会有很多不惜力的一些朋友，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更加的温暖。 当然，还是希望好多事咱要是能自己解决，咱就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是 不 是？不 给警察叔叔添麻烦。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小吃，最爱吃的小吃是什么啊？不限于北京啊。那实话该说，老北京的炸灌肠是我的最爱。四川凉面、酸辣粉我也爱吃。天津的煎饼果子必须在天津买啊，不是北京卖那种，我也喜欢吃。哎呦，这太多了，不一一说了。 别说，我前两天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说有一张图片啊，说的是北京的小吃，人家还让我猜是什么。我说这不是那个干炸松肉吗？哈。然后你跟我说这是糖卷果，我说这什么糖卷果长成这样？ 糖卷果和松肉区别还蛮大的呢。 是啊，但那图片上明明看着那就是干炸松肉，它怎么就说是糖卷果呢？ 再说了，市面上卖的糖卷果都没家里做的好吃。 反正一咬还挺粘牙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。其实我们跟大家一起来，您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爱吃的一些小吃哈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些小吃我们会发现，时不时的，你比如说你自己做个小吃，怕不发朋友圈上。我们同事有很多人都是好厨娘， 哎，是， 对吧？ 还有好厨郎呢。 什么郎？ 好厨郎，就是不仅做饭的， 哪个品种？ 会做饭的是闺女哈，好多大小伙子做的也特别像样。 某种程度来说，男的做饭比女的做的饭好吃， 这就厉害了。 嗨，市民王先生就反映一件事情，说在12月17号啊，他在一家微店，这个微店叫朋友拼， 什么意思？ 就是大家一块拼，参加了一个2元团购。只要凑够人数啊，说你凑够60个人，就可以以2块钱的价格购买智利进口的蓝莓2盒，或者是车厘子250克。 哎呦，别逗了，这2盒蓝莓在超市得40块钱，半斤车厘子也得50-60呢。 是吧？2块钱，人不是说人家走的是量嘛，就是那意思，我们赚个人场，你团购60个人就行。 真的假的？带我一个呗。 反正看到这个大实惠，王先生赶紧招呼亲朋好友，赶紧凑单，很快60个人，这个你朋友圈里边怎么也得有600多个人是吧？ 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。 你就是干这事儿的。 不是买着吃亏，买着上当了吗？ 这肯定的呀，没跑啊。通过众人这个众筹之后哈，在网银付了款，迟迟没收到货。一个星期之后，王先生在线就向这个朋友拼的客服发送了微信询问这件事情，却收到了一条客服自动回复的信息，说拼团没成功会退款。当然半个月过去了，他和朋友都没收到这个退款。王先生打这个朋友拼的微信页面上的客服电话始终没人接。记者呢在网上也搜索发现，和王先生一样参加这朋友拼2块钱水果的这个朋友特别的多。有的部分网友已经表示收到退款了，还有一些消费者指出，其实我们不在乎这点钱，不就2块钱吗？关键我们在乎这个人信息会不会安全。反正记者呢也是在微信公共账号上就搜索了一下这个朋友拼，发现他的微信公共账号属于北京的一家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，经营的范围包括技术开发、计算机、会议服务以及电子产品。没说能卖水果啊。 啊，不是个水果店啊。 哎呀，记者拨打他的客服电话好几回也都是占线无法接通， 像在线客服咨询始终只有自动回复。记者还专门看了看，现在网络搜索非常方便发达哈。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嘉诚派出所还曾经在网上做过提示，说这个朋友拼是诈骗网站 啊，有前科。 针对这件事情呢，记者也是致电了这个微信客服人员，客服人员说了，说微信呢不鼓励个人用微信账号进行商业营销行为，对于用户举报比较多的涉及售假、卖假、诈骗和商业侵权的个人微信号，微信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协议处理，遇到问题呢大家可以先举报，经过核实之后我们会采取对违规这个账号采取处罚措施。反正在这儿我们就想提醒您，现在卖东西特别方便啊，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微信之间内部人员的，但是您可留神了，有的时候真有可能是骗子。您说2块钱不是什么事儿哈，但是真的就像您说的，这个人信息安全不安全呢，是吧？ 有的时候就是2块钱啊，是人钱退给您了，或者说您确实收着了这些水果之后，您的个人信息也依然不代表和也不见得就安全了，是吧？ 哎呀，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别图便宜，还是到正规的网店上下单可能更靠谱一些。当然了，正规网店下单您可悠着点哈，别到月底的时候一到年底，哎呦不敢看呢，我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多少钱呢？ 这年终盘点媒体不就最爱干这事吗？你这一年花了多少钱，都花在什么地方上了？ 哎呀，现在不是有那个支付宝账单，什么这个天猫啊、某宝啊， 微信平台的账单 都能看得清楚。哎呦，这一年花不少钱呢。 看看剁手剁在哪儿了。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最爱吃的小吃哈。像这个红花说：“二位好啊，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是臭豆腐抹窝头。” 这是一条带气味的微信。 不是，这个确实好吃、啊，不光臭豆腐，就那个。什么腐乳 啊， 这个什么炸酱啊，大黄酱抹馒头片，烤馒头片，烤窝头也挺好吃的 啊。我吃过抹腐乳的、 啊、是吧？ 我没吃过抹臭豆腐的。 下回我请你啊。 这又是一条带气味的微信。 他说吃法就是先把臭豆腐放些香油，拌上一些葱花，抹匀之后抹在新蒸的窝头上就可以了啊，那叫一个香啊！我吃一个还不够啊，别人闻着这个不好闻，但是现在早就不吃这个了，太上火，但是还忘不了 啊、吃了这个容易上火是吧？ 我跟你说，我们那时候小男生坏呀、啊，家里边有这个臭豆腐的这个汁儿 啊、 然后撒在教室这个暖气片上， 绿绿灰灰的， 撒在教室的暖气片上。 哟呵，这暖气片这一升温， 上课就甭想跟那儿踏踏实实的专心听讲， 毒气弹呢，这是。M 豆说啊，驴打滚、佛手、螺丝转，咱家老太太都能做。 哎呦，就是家里边他妈妈会做。 对。 哎呦，这是手艺。 有口福。 博彦博其实说，要说传统小吃，这肯定属于夕阳产业了。这年头满世界好吃的都不稀罕，饮食文化也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。 对， 小吃更多的是回忆了，情节就是个情节啊。 迪迪说啊， 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。 怎么着？ 我觉得他不见得是夕阳传这个行业。因为你发现你到世界各地玩的时候都想吃当地的特产小吃，最好别太贵。你说这当地特产是龙虾象拔蚌那算了啊，你要是吃什么臭豆腐抹窝头，这多好吃。 就想说比如说房子车这些东西可能咱不能年年买天天买、但饭得天天吃啊，吃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永远都是有朝气蓬勃的这样发展前景的啊。人家不就说我去同里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当地的瓦底酥和芡实糕。 瓦底酥我吃过。 袜底是跟那个味儿差不多呀，还是跟那形状差不多？为什么叫袜子底儿的酥啊？ 就是他们说哈，他们说那个东西就是搁在袜子底下， 搁在袜子就借个味儿。 不是，反正 挺重啊。 我倒是真吃过，没觉得特别的那个与众不同、啊。 就好那一口嘛。 江南水镇就是卖袜底酥的，那不光是在同里，好多地方都有。 是吧？Sunny周说啊，我最爱吃的小吃是河南的胡辣汤。 胡辣汤 啊，滑溜，味儿足。 啊，这个月份反正吃完了暖和。 对，喝还是挺发汗的哈。这还有朋友好儿马大姐说，你不用说月，我就会做驴打滚，前两天我就做了、我还分给大家吃来了。 是豆面的吗？ 我们俩怎么没分着啊？ 别提了，越提越饿哈。我们跟大家在精神层面上分享一下您最爱吃的小吃是什么。 对，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 抗议大家发图啊，只许文字描述，不许发图。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。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:00，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。 大城小事。 您听好了，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，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。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，是您最爱吃的小吃是什么。 嗯 啊，这个全国各地的小吃都算上啊，不算是大餐啊，这个小吃其实是最有地域特色和一些这个历史传承的东西。 是的，啊，这说完了吃啊，我们说说行，出行的行。 嗯， 昨天起啊，到2016年底，乘客呢在工作日7点之前，从巴通线以及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刷卡进站，就能享受7折优惠。 是听说来的。 6:40啊，天刚蒙蒙亮啊，地铁昌平线南邵站客流呢就逐渐汇集，20多位工作人员早已经各司其职了。一位站在站口疏导客流的站务员说，从上周五开始就跟乘客宣传低峰票优惠，就怕早高峰提前，所以啊，今天提前20分钟全员到岗， 不容易。 接近6:50啊，朱辛庄站开始限流了。南邵站区的区长贾永刚说，按照以往惯例，由于列车满载率越来越大，所以啊，越靠近西二旗站的车站，站外的限流就越早。临近这些车站的乘客，如果希望能享受到优惠啊，最好不要踩着点出门。7点刚过，双桥站客流开始猛增。人家说啊，7点之前进站，一趟车就能走，每个门也就排3-4个人。 嗯， 但是要到了7:30，不等3-4趟车，那是挤不上去的。有一位文明引导员说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早点起啊，不是为了打折那几块钱， 哦， 是为了少点拥挤， 就是别挤得跟相片似的。 嘿嘿，低峰票价的推出啊，相当于给地铁的自动售检票系统增加了作业。 那是啊， 运算能度那是几何倍的升级。 嗯，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检测中心主任冯新辉啊，他那办公室的小黑板上满满的都是各种算式， 都是数学题。 冯主任说啊，去年呢算是给系统变了个思路，从单一票价变成按里程计价，同时也增加了累计打折的算法，难度不大，但是风险大呀，就怕给乘客们算错账。北京地铁单日客流动辄就是1000多万人次，一年的客流量数以亿计。不过呀，这一年下来，因为设备故障造成的扣错票款的交易数量不到1000笔。 哦， 对于很多人耿耿于怀之前那个99折的测试 啊， 人家冯主任解释说那是个测试。 啊，那什么意思？9.9折就是没想让大家便宜。 不是，主要 啊，那个不是图着为了让大家便宜才设了个9.9折，不是没有诚心，而是为了考验这个系统的运算能力。这不是加大了测验的难度系数吗？来应对低峰票价实施之后的压力。就好比说啊，一摸二摸的那个考试题都比高考难。平常训练的时候腿上绑沙袋，正儿八经比赛的时候沙袋一卸，这考试就简单多了吧。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，你要算个数乘以9.9，确实是够难的。 是吧，这个99折的运算比整数倍的折扣要复杂，涉及很多进位啊，稍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故障，所以才用它来做测试。同时呢，也是把风险降低。毕竟啊，乘客刷卡乘车不是地铁员工拿测试卡实验，那都是真金白银的测试， 是， 所以也不好说给您设一折，万一要是没打成呢，对吧？不过好在呢，测试结果非常顺利。 这也算是一种新的方式啊。 对呀， 据说以后什么一天卡，就是拿着这一卡坐一天， 嗯， 不算多少钱，但是包了啊，包括3天卡等等， 嗯， 以后可能还会不断的推陈出新哈。当然了，这个测试哈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。不过话说回来了哈，谁要是不到万不得已早上起来逼着要去上班，谁也不会早上起来挤高峰地铁去，是吧？ 对， 啊， 所以也是没办法。尤其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，早起5分10分真的挺痛苦的，我特别能理解。 晚起5分10分，有可能钱就挺痛苦的， 一睁眼就出大事了。 猴， 明年是猴年，今年是羊年。 啊，是，猴它应该在动物园。 人这个笑话不是说嘛， 啊， 说一个小朋友跟另一个小朋友说，我爸爸说我们原来都是猴子变的。 嗯， 然后另一个小朋友说，那你爸爸原来是哪个动物园的？那就是猴子一笑话嘛。 对，但是如果在酒店的房间里边藏着一只猴， 那得吓一大蹦， 是吧？ 大圣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 这是酒店吧？昨天晚上11点，朝阳区有一家酒店，有一个客人入住的时候就发现房间的角落里边躲着一只猴， 那不得吓一大跳啊！ 小家伙耳朵还受伤了，团成一团，表情特别惊恐。而且呢，这只猴还有特点， 大眼睛，就是那种懒猴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 当宠物养的。 长江七号的原型。 长江七号是这个？ 不是，长江七号是外星人，但是说那形象设计就是照这大眼萌、懒贼、懒猴这 来说 设 计 的。 啊，据酒店负责人丁女士说，晚上11点左右啊，酒店前台接到了一个刚刚入住的客人的电话，说在房间里边有一只小动物。工作人员赶到之后，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边就发现了这只猴子。哎呦，要说这猴子样子挺可爱，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外边还有一个黑眼圈，小小的身体，毛发成金黄色。 这也跟普通动物园看见的猴子不一样啊。 对啊，酒店里边为什么会出现猴子呢？不仅客人好奇，酒店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。说以前在电视上见到过这类猴子，后来我们还专门上网上查了一下，它的名字叫懒猴，关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 哎呦， 哎呀，这个濒危物种，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看到这些字眼儿，看着眼前这瑟瑟发抖的懒猴，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它呢？ 嗯， 随后啊，这个入住的客人，你知道现在有什么新鲜事儿？大家都是自媒体哈， 对， 自己就赶紧发朋友圈，并且呢，人家自己这个入住的客人发了微博，艾特了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。不久，一男一女自称是这个微博的博主赶到酒店，说我们准备把这猴带走。 你是谁呀？就带猴走啊？ 对啊，工作人员说，起初我们也是制止他们，他们说要带小猴子去这个宠物医院啊打针看病。因为意识到这只小动物非常珍贵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呢，要去一块儿去， 有个见证也是。 哎，酒店的另外一位负责人王先生就跟记者说，说他这个提议得到双方的认可之后啊，工作人员就返回屋子穿衣服的时候，发现这一男一女俩人抱着猴子就不辞而别了 啊。 再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已经到朝阳公园附近了，工作人员追到朝阳公园的时候已经找不着人了。今儿上午呢，两个人的电话依然是无法打通。酒店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这个事态发展成这样，我们也没想到，正想着准备报警呢。 这稀里糊涂不知道哪儿来，两个人就把猴给抱走了。 这个说句那个什么的话啊，这个不厚道的话，据说就这种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这不让自己家里边养贩卖，对吧？ 持有都是违法的。 据说在黑市上说这一只猴能卖10000块钱。当宠物养，因为它实在太猛了。 我现在越来越期望这小猴它能平安无事吧。 对对对，平安无事应该是问题不大，因为人家还指着这挣钱呢，咱不厚道的想，但是还是厚道的想，兴许呢人家给它治好了之后是交给有关部门好好的进行一些保护。 反正也期望吧，咱们这市民朋友要是有这小猴的消息，及时的媒体反应， 哎， 咱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。 没错。 说完了猴，咱说说驴。 嗨， 不是驴啊，是驴友。 这是人。 哎呀，这个前天下午，五名驴友被困在了房山坡峰岭的一处断崖上。 又出这事儿了， 又麻烦人家救援队啊！人家蓝天救援队和消防人员啊，经过6个小时的搜救，将驴友平安送到山下。据了解啊，这五名驴友没受伤。蓝天救援队参与救援的孟先生介绍说啊，前天下午5点，26名救援人员和当地的消防人员前往坡峰岭展开救援。人家救援队的队员介绍说，第一次联系上五名被困的驴友的时候啊，这驴友他也是他报错了地方，导致救援时间就拖长了。 哦，没有说好准地方， 就没描述清楚，就跑了一趟冤枉路。前天白天山上还下过雪，山里的路面也比较湿滑，再加上天色越来越晚，救援呢也比较困难。最后蓝天救援人员在10多米高的断崖上发现了被困的驴友，因为下方啊比较险峻，救援的队员就把绳索套在了驴友胸部附近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顺下去，带到了安全地点。 不容易。 前天晚上11点半，被困的驴友都被安全的救了下来，也没有人员受伤。根据了解啊，说这五名被困的驴友本来是要去红螺三险的，结果走到了坡峰岭一处断崖的时候就被困住了。 反正每次都会出现这个被困啊救援的事儿，你说这算不算占用公共资源？时不时是不是他们被救了之后得给人家付点报酬之类的，或者交点罚款？ 哎呀，又说我说这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别给别人添麻烦，是不是？这文中一开始说给我们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们添麻烦，现在又说给我们救援队和消防人员添麻烦，我们其实都是期望啊，大家能平平安安的照顾好自己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对自己负最大的责任。 没错。再说一事，丢东西。年底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都着急忙慌回家呀， 然后天也黑， 对对对， 然后又动手，是不是不就穿的厚，感知不灵敏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丢东西呢，跟平时我们说那个小偷小摸不得一样。前天中午啊，郑女士在北京南站取票准备前往杭州的时候，随身携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丢了。2小时之后啊，郑女士在民警的帮助之下，你别说，还真拿回电脑了。 据张女士回忆说，当时啊，她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就放在行李箱上，因为一时啊没找到屏幕上的打印按钮，你说这之后转到旁边一台取票机，等取完票之后一回头，哎呦，笔记本没了。 嗯， 张女士赶紧报警啊。他乘坐这个列车啊，1:40就要开车了。张女士说：“得了，算了吧，我先坐车吧，着急赶事儿啊。”快到德州的时候，他接到了北京南站派出所刘警官的电话，说：“给他找着你这个拿走电脑的人了。”原来啊，是张女士走了之后啊，刘警官就通过派出所值班室监控录像看到了拿郑女士电脑的乘客。这个乘客呀，拿到电脑之后呢，前往取票机取走了自己的车票。这个，那你车票实名制了是吧？你这很容易就能找着你了。 是啊， 就联系了这个 G59次列车的列车长，最终呢，从这个男乘客那地方拿到了郑女士的电脑。你说巧不巧 啊？ 这个拿她电脑的这位男同事和郑女士坐的是同一趟列车。 哎呦 啊！然后通过微信传递信息，郑女士拿回自己属于的自己的电脑。 不是，那电脑是不是你的还不知道吗？ 啊、 你怎么能拿人家电脑呢？ 这是不是贼呢？ 嗯， 这个巧的是呢，还不能说人是贼。当天啊，这个郑女士离开之后啊，这个查了半天监控，取票的时候呢，是她不小心啊，自己就是郑女士自己踢到了自己的行李箱， 嗯、 笔记本呢掉到旁边了，但是她没注意。 哦， 随后呢，这名男乘客呢就在地上捡到了这个电脑。 嗯、 男乘客在监控录像本里你看得出来，就开始向四周问：“这是谁的？这是谁的？这是谁的？” 嗯、 问了半天没人应。这不是赶时间，这个列车，你想郑女士连电脑都没找就上了列车了，这她也是赶时间，只得带着这个电脑上了车。 哦、 没想到正好和这个失主啊，他坐同一趟车。 这也是无巧不成书。 哎呀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，这马大哈这个事儿吧，时不时咱得留个神。 你说一脚绊倒箱子，咔啦一声，那电脑掉地上还听不见吗？哎、 不是，有些时候他着急取票嘛。 那些东西也不能随手撒手就扔那儿啊、哎，是吧？转手就没呀、啊。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最喜欢那些小吃吧。又见青天说，老北京炸酱面、糖耳朵，您那糖耳朵写的是躺下的躺。还有什么炸糕、驴打滚、炸灌肠，这些都是爱吃的。 天外说啊，我最爱的是爆肚。 哦， 我现在这个价吧，一盘黑百叶和一盘肚仁、 啊、 一盘白菜、 啊、 一张红票票都打不住、 啊、 你说这还能叫小吃吗？ 对，我前一阵子也是一盘肚仁一盘黑百叶，反正真是又吃了4个门钉肉饼，反正是好像是100块钱肯定不够。 什么时候吃？怎么不叫我呀？ 嗨，那 之前不是答应说要请我吃爆肚，大家都听着 了。于、这个、老宋说了，豆汁儿、胶圈、门钉肉饼，你看他也提到了这个、 嗯、 奶油炸糕、灌肠、卤煮，这都是爱吃的， 嗯、有甜有咸哈。那和牙说，又说到吃啊，首选这个清补凉。每天清补凉是什么呀？ 不知道。 他说在路边大排档来一碗，还加椰奶、加鹌鹑蛋。还有各种水果，再来一杯火麻仁。椰子树下晚风吹过，繁星满天，外卖小妹对我笑语盈盈，眼里都闪着光，含情脉脉。 看的不是小吃，看的是人。 说这小吃我们都不懂，就看说外卖小妹那一段我们是看懂了。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小吃，这是一种文化，一种传承，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咱也多尝尝哈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，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明儿见。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，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，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，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，小中见大，上说道，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:00，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。 大城小事，您听好了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，调频100.6兆赫，中波88千赫，北京新闻广播。聚焦社会热点， 关注百姓民生， 汇集多方智慧，民主议政建言。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八二八千赫，调频100.6兆赫， 议政论坛。 汇集多方智慧，聆听百姓声音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，我是玉坤。听众朋友，2015年啊，马上就要过去了。那么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提出了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任务，其中化解房地产库存赫然位于五大任务之一。与此同时呢，时隔37年后重新召开的中央的城市工作会议，也对房地产去库存做出了有力的部署。那么当前房地产库存的情况究竟怎么样？对于去